下人缘乐着，金经玉露空中落，对子天香云外飘，嫦娥应回迎风笑，怕只怕楼中的月老啊，将人不两下里错喜红，似是热火的根 转眼之间，喜气到王熙凤，千思万算费尽了心。将邻家的去吧，紫娟姐为得势，忙同宝玉把你捋销。那邻家的把雪雁带来，见凤姐儿她把那潇湘馆的琴景啊又重了，说林姑娘标题一道春为好，大奶奶说那里无人把也熬，紫娟姐难以分身来到此，只好叫雪雁前来提早。凤姐儿说到底不如紫娟的好，也罢了，今日全将他带跑，吩咐些个搀扶新人的话，雪雁答应，偷眼就把那洞房敲，只